看公开收购股这几点呢？现在补充一下那个二十一条，怕以后忘记讲，就用这个机会讲一下。就是证交法损害赔偿请求权消灭时效是两年，短期消灭时效。这个以前也都不会考了，不过现在因为选择题要考的关系，所以就可能会把这个当做。我看二十一条，讲义上没有整理了，因为消灭时效没什么。来看二十一条，本法规定之损害赔偿请求权，自有请求权之受之得受赔偿之原因时起，二零天不行则消灭。从募集、发行或买卖之日起，逾五年则一同。哦，所以它是用二年的短期消灭时效。哦，二十一条，所有的请求权都一样，就是二十一条消灭时效，很短哦，一下就过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公开收购股权哦。它的条文呢，在四三之一的第二项以下，二十二页上面讲义的标题是下公开收购股权啊。不过我们的法条呢，不是这样讲的，法条不是讲股权，法条讲的是有价证券。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四三之一第二项，四三之一这个法条奇怪，它一项讲的是重大股权变动的申报，然后二项以下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要记得你在看那个四三之一的时候，项次把它分清楚。来，第二项说，不经由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商营业处处对非特定人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之有价证券者，除跳过，除外情况跳过，应该先向主管机关申报并公告后，使得为之。这边讲的呢，跟之前讲的募集啊，刚好是相反。募集是募集发行有价证券嘛，对不对？是跟投资大众拿钱。那这边这个人呢，叫公开收购人，他是出来散财的。他想要买你手上的股票，他就会收购有价证券，所以是叫你把股票交给这个人，然后他把钱给你，所以他是出来做相反的行为。好，法条上好像虽然是写说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的，不过实物在运作上呢，不是说的有价证券。这个我们先看第二十页是，你看二十页上面的括号收购标的这边，这个在证交法四三之一的第四项。那你要说，依照第二项规定，收购有价证券的范围、条件、期间、关系，还有申报公告事项，还有先降低一定比例之条件呢、啊，还有这些规定呢，就由主管机关定制。所以目前在运作上，就是依照下面这个《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管理办法》，然后这个办法里面第二条，它提到说了，虽然法条上写有价证券哦，不过在办法里面具体的规范是说，是指哦，以证券交易法办理或补办公开发行之已发行股票。新股认购权利证书、认股权凭证、副认股权特别股转换公司债、副认股权公司债存托凭证，还有其他经过金管会核定的有价证券。那你仔细看这些，我画底线这些有价证券，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跟股有关系，都跟股有关系。你发行股票就是股吗？新股认购权利证书还是股吗？认股权凭证也是股吗？副认股权特别股还是股？转换公司债是转换成股票的公司债，对不对？也是股吗？副认股权公司债还是股，股票凭证一般来说也是用股票做发行的标的，所以呢，目前实务上，目前实务上的做法就是都是跟股有关，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十页上的这个第四章的标题就下公开收购股权。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这个就一般来说跟争夺经营权有关。先假设你想要取得经营权，你想要取得某一家经营权，例如说。你想要去抢红海的经营权，你想要去跟郭董决战，你想要把红海拿下来，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有种一点去买股票，就是取得股份，股权在手嘛，公司就归你管啊，对不对？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取得委托书，两种。买了股票，你变成公司的大股东，那当然你在股东会里面就可以，就是你自己当董事，拿下经营权嘛。第二个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买股票，那你去到处收委托书嘛。那在该次股东会里面就可以行使多数表决权，你有可能拿到经营权。那这两个做法呢，它的那个优劣哦，稍微分析一下。拿股份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拿委托书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那这个要充分了解，才知道为什么法律要这样设计。买股票优点是什么？你不卖，谁都抢不走，对不对？所以呢，取得股份的优点在于说什么？稳定。那拿委托书的优点是什么？这一次股东会有拿到委托书啊，很多人愿意把委托书给你。你下一次股东会搞不好拿不到这么多委托书，所以呢，它的缺点就是不稳定，这是它的缺点。因为你不见得每一次股东会都能够收到这么多委托书啊，可是你如果买了股票在你手上，谁也拿不走啊。那取得股东会的委托书的优点是什么？成本低啊。买股票花钱嘛，鸿海如果一股80块的话，再来买一股80块嘛，一张要多少？8万。如果鸿海资本额的话，你就要花个几亿、几十亿，你才有可能机会拿到几十亿，搞不好回来洗，对不对？很多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如果拿委托书是比较便宜，那委托书可以怎么拿？好。当然，我们都会听到收购委托书这样的用语，不过这是不合法的。委托书不能用买的，那不能用买还会有成本吗？有，你收委托书，我自己出来收，我的四肢有限，对不对？就这么长而已嘛，就能收到多远？我可能收到屏东去吗？如果我在屏东收委托书，是不是找一个人在屏东帮我收委托书？那这个不会平白无故帮我收委托书吗？还有备用嘛，对不对？所以呢，收委托书的话，所谓的成本就是指我取得委托书的成本，就是说我们找人帮我收委托书，付出相关的成本啊，这些费用啊，那主要是这个。那取得股份会有什么缺点？成本高嘛，是不是？因为你要花钱买股票啊，就成本高。其实成本高还好啊，最大的困扰是说，有时候你花了钱不见得达成目的。这个可能讲一下男生追女生的过程啊。有些女生是这样的，你要不停的打动她，那打动女生的心呢，要么用实质的行动，要么用诚意，对不对？可是有种女生是必须拿出金钱才看得到诚意，不然感受不到你的诚意，自己做小卡片没有用，你明白吗？如果去买个大一点的钻戒，她就看得到你的诚意了。但是啊，其实也是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有人会被说像火真孝子一样，就是钻戒送了，名牌包送了，名牌鞋送了，什么鬼东西都送了。但是啊，最后呢，她嫁给一个送更大钻戒的。那你前面那一些，你可以说这是不解除条件的证明吗？没办法，这样对不对？你会要回来吗？很难吗？要不回来，就叫血本无归吗？你曾经努力过，但是并不感到开心，是这样。买股票是这样。如果说今天我算过，我要买到2亿5000万股才能拿到一席董事席次，我就开始到处买。可是你要知道哦，供给不变的话，需求越多，股价越贵。有时候是你有钱都买不到，就在你买到2亿4900万股的时候，突然市面上没有股票买，抽光了。因为你在买的时候，郭董你在买啊，你要跟我抢是不是？我们比谁有钱吗？好了，你买了2亿4900万，离你的2亿5000万差100万股了，可是你就是收不到。没有货了，那就怎么办？那2亿4900呢？就是个遗憾。你花了钱买这么多股票，你没有拿到董事席次，那你目的没有达成啊？这就是一个不愉快的经验嘛，这样懂意思吗？你就变成是一个很糟糕的小股东，很多股，但是没有影响力，拿不到董事席次。所以买股票最大问题就这样了。我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成本去买这么多股份，搞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我目的也没有达成。所以它的缺点是。成本高之外呢，目的呢不一定达成，无法确定达成目的。那你说呢？委托书呢？那委托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还好，那委托书花的钱不多嘛，就是费用不会太高，你不会说花了很多钱，花了几亿，最后目的没有达成。你委托书就是你可能简单帮你说，你可能花了几十万、上百万的费用，可是最后没有达成，那就算了，这个费用我还不会得起。那种感觉很像你亲手做小卡片，做200张都没有成功， 就反正我没花什么钱，就没事做小卡片，这样了解这种心情，就比较好受啦、哦。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想看看，今天假设你是立法的主管机关，你对于这个来抢经营权的人呢、啊，你希望他是买股票来拿到经营权，还是你希望他是拿委托出来抢经营权？站在一个立法者地位来看，简单来说，就是你希望这个当选的人是靠买票来的，还是希望这个当选人是真的人民支持他的？当然希望是人民真的支持他的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把那个股份哦，按委托书来当成支持的工具的话，委托书比较像买票来的。我今天这一票投给你嘛，委托书交给你，明天我可能交给另外一个人啊。可是股份呢，股份就是代表真正的支持啊，股份在你手上，没有人动得了你啊。所以呢，立法者喜欢上面那一个，他不太喜欢下面那一个。因此呢，在立法者的心态上，这就影响到我们证交法的设计了。立法的心态上是严格管制这个，套句大陆的话叫严打，严格管制。这个请参照那个证交法的25条之一，先看一下25之一。证交法25之一规定说，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出席股东会使用委托书，应该予以限制取缔管理。看25之一写限制取缔跟管理，立法者喜欢这个吗？怎么看就知道他怎么不喜欢，不然干嘛限制取缔管理？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好，再来，那上面这个呢？下面要限制取缔管理啊，上面这个呢，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开放了一套公开收购制，我们设计的，我们只是抄别人的，这比较引进的。来改善缺点。因为立法者喜欢上面这个啊，因为这个。是真的想买，真的想有心想要参与公司经营的，他买股票拉持来的，所以在这样的设计之下，证交法就有不同的做法了。所以你要知道、公开收购这套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的、利用取得股份的方式而取得公司经营权所带来的不便，它的出发点是这样。那这个设计呢，请看第22页这边，我们要看就是这一整套制度，今天把这个制度讲。那什么叫公开收购呢？请看一下第20页上面这边的基本条例。他说呢，这不经由有效证券集中交易市场证券商营业处所，对非特典公告、广告、广播电台、视讯信函、电话发表会、说明会或其他的方式为公开交易而购买有效证券的行为。所以你从他的文字描述来看，就知道说他就是用公开的方式向不特定多数人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效证券的行为。那这个是定在公开发行公司，那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也是证券管理办法第2条第1项的规定了。那定在这边。好，那出发点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规定了，就是我们下面的括号的收购标的。然后刚刚讲过嘛，对不对？那往下看括号3类型哈、公开收购类型有2种哈、一种是有人跟你争的啦，一种是没有人跟你争的，这是一个分类。那第二种是蓝某前面有意这种。那第二种，那另外一种是，被收购公司其实是排斥你的这种，这是另外一个分类。我们往下看哈，友善收购和敌意收购。友善收购就是蓝某前面有意这种，就是我想追你，那你也想给我追这种。那这种情况通常是公司内部的经营者，他自己也喜欢这个大这个进来这家公司里面，但是因为可能他要进来的话呢，假设我已经是公司经营者，我希望有你这个伙伴一起进来，可是问题是我不可能把我的股份卖给你。把我股份卖给你，我这持股就变少了。所以呢，我希望你可以从别的股东那边收到更多的股份。那这样我们加起来的加成效果就比较大，对不对？我们是一股的嘛，我自己有自己的股份，你跟我一股，那你又从别的股东那边收到股份，所以我们这一档这一派拿到股份不就更多吗？那这种情况叫友善收购。他说是被收购公司的经营者就是我了，我配合这个收购行为，我喜欢你进来。这种行为通常是基于一个企业合作的一个目的哈，企图强化企业间的一个紧密度，或者经由协调的方式而分那个移转经营权的情况，这叫友善收购了哈。再往下，敌意收购就是你要跟我进来抢我的经营权，我不要。所以这种情形呢，我会抗拒，就是我开始会采取一些手段排斥你争夺经营权成功的行为。 那这种就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产生，比如敌意收购或者恶意收购。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另外一种是有竞争的，这是所谓竞争型的公开收购。比如说，你想抢这家公司的经营权，我也想抢这家公司的经营权。所以，当我们两个都想抢这家公司的经营权的时候，这家公司的经营权会有几个人在抢？三个人，一个是这家公司本来就一个经营者的，再就是我，再就是你。他突然红起来了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什么，现在的选举一样啊，选举在抢经营权的行为，那种公开收购啊，股票在谁手上？每一个选民手上，对不对？然后蓝军抢，绿军抢，橘军也抢，大家都在抢这个嘛。所以呢，这种叫竞争型的公开收购。请往下看括号词。他说，对同一个公开发行公司发行有价证券竞争公开收购，我们现行制度是允许这种做法。那为什么要允许这个做法？原因是因为来想一想哦，本来呢，股东其实都不被在乎啦，就像本来人民也不太会被在乎啦。然后自从要选举的开始，人民就变得很重要，对不对？以前谁管一颗柿子多少钱？但是现在一颗柿子多少钱可以拿出来，什么鬼东西都可以讲。以前那个某太太去看钢管秀，不会有人说什么、啊，现在都不行，都不行，就很奇怪了。那这些事都原本不可以都不会怎么样，现在都不可以都会怎么样。好了，所以总而言之呢，股东也是这个立场，就是想看看，本来我这个股东股票在我手上，对不对？我要看公司脸色嘛，股价好我卖，股价不好就不能没办法卖。而现在呢，你想要，他想要。你想进来抢我手上的股票，是用我把股票卖给你的金熊会比你的股熊会比较多，市价一股30块，你要求我，你希望我把股票卖给你，你要出多少钱？我拿去集中交易上卖掉是30块了，你现在跟我要，你觉得你要收多少钱？一定比30块高吧？你如果出35块，我想好，35块太好，比市场多卖5块，我要拿给你之前，突然有个人喊说，我这边收38，我会给他。会嘛，对不对？我给他，你又喊，不要让我说40好了，我真的不好意思啊，对，我给40。所以呢，越多人抢的话，对我这个股东来说，原本的一张股票，我可以卖的价格不就越高吗？证交法立法目的是保障投资嘛，对，所以在这一刻啊，在这一刻，我很珍贵嘛。所以呢，证交法就说好，我们允许大家进来抢股票，因为竞争者越多，股价喊的势必越高，对谁好？对股东那个越好啊。所以我们允许这种竞争型的公开收购行为。那我们来看它的特性跟功能哦。这套制度呢，你要记得它的出发点，它的出发点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引进这个公开收购，这个目的是要改善用取得股份的方式取得经营权的一个缺点哦。它的第一个缺点是成本很高，而且没有办法确定达成目的嘛。现在我们就是说，让这些公开收购人有一个保证，就是你花了钱就一定可以达成目的。你如果花了钱，你如果确定你没办法达成目的，那你就不用花这个钱。这是我们基本设计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三页上面，对，你出来公开收购的时候呢，你可以定一个收购上限。例如说，今天假设你计算，经过你计算的结果，买到4亿5000万股，我就可以拿到一席董事席次。你只打算收4亿5000万股，你就可以定一个收购上限，说我这一次只收4亿5000万股。那这样有没有可能卖给你的人比4亿5000万股还要多？有可能，对不对？那到时候我们再决定哪些我可以买，哪些我不买，就可能用抽签的方式，就后面会讲啊、哦。那第二种情况是，我希望能够买到4亿5000万股，如果我买不到4亿5000万股的话，其实我一股都不想买，因为没有买到4亿5000万股，没办法达成我的目的嘛。那我买这些股票就没有意义啦。所以公开收购一个功能就是第二点，叫预定的收购下限。他说呢，如果一卖的数量不足达成该数额，我跟你讲说我的下限是4亿5000万，如果最后来卖的没有这么踊跃，没有4亿5000万股的话，我可以全部都不要收，这样可以避免支出对价买入有价证券却没办法达成目的的情形。那这个什么概念呢？公开收购哦，是第二，它是一次的买入行为，它的做法是这样：我假设我是公开收购，我出来喊说我要公开收购台积电的股票，或者我出来喊说我要公开收购鸿海的股票，那我算好了，我要收4亿5000万，不多不少，下限是1亿5，上限是1亿5，最多就这么多了。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有人报名说要卖我股票，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只是接受报名，哦，我没有真的这一刻就买了，哦，接受报名。报名期间截止，我检视报名的股数，如果没有到达4亿5，我就说那我全部都不买，那你就拿回去了。如果到4亿5，如果超过到达4亿5，我就一次把这4亿5全部都买下来，然后就把钱发给你们。这样了解他的做法吗？所以他是先把名额开放出来，接受报名，数量到达一次买，数量未达全部不买。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担心我钱花了成本不会，钱花了目的不会达成了。 因为我会花这个钱的前提就是下限有满足嘛，那下限有满足的话，就代表我的目的可以达成嘛。好，再来，那有人就会说啦，那这样会不会说没有人要卖？像刚刚讲的啊，我买到4亿4就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卖了嘛，对不对？好，那就要看情况。来想想看，取得股份，会有这些缺点，对不对？你想，如果我今天要买鸿海的股票，我要收鸿海的经营权，我去哪边收？公开收购是在市场外面收，反过来说，鸿海是上市公司吧？我可不可以在集中交易市场里面慢慢的买鸿海的股票？可以啊。所以今天假设啊，我们看另外一个情况，如果说我在集中市场里面买，如果我今天不要出来公开收购，我在集中交易市场里面买鸿海的股票，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在鸿海，你在集中交易市场买鸿海的股票，最优点是什么？两个字，秘密。就是秘密，或者秘密，没有人知道你在，没有人注意到你在。公开收购的做法就是出来市场上喊说：“哎，我要收鸿海的股票，有兴趣拿来给我。”这样不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收吗？像郭董的身就会绷起来，会啊，他可能他抢经营权了，郭董当然他就注意了，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可是你如果在每天在市场上慢慢买100张、200张、300张、500张，一直买，谁知道你在买啊？至少在买到超过10%之前都不用讲了，对不对？超过10%才要爆嘛。那一般实务上的做法就是买到快超过10%了，你就停住，用另外一个人头再买啊。因为他说我人头，我也不会转算他是人头啊。那谁会知道我们是共同的？以后很难被证明是一回事啊，但是至少不是那么明显，马上就可以知道。所以它的好处是秘密，而缺点是什么呢？你如果每天这样收鸿海的股票啊，现在鸿海一股80块好了啦，你收个3个月看看，那已经涨到150，可以想象吗？因为成本就那么多嘛，那个筹码就那么多嘛，一直收一直收，有时候股价是往上走，经济学的概念嘛，对不对？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嘛，供需弹性就这样来。所以呢，缺点就是成本难掌握。这个成本难掌握背后还有一个心态，就是人性。人性啊，这人性是这样。来假设一下，我们这边主去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们是股东，你们是鸿海的股东，我是那个有心想买鸿海股票的人，就偷偷买。但他每天买，每天买，你们感受到我在买吗？其实感受不到，因为你不会知道是谁买走的。那但是你们会感受到什么东西？鸿海股价缓步上扬，就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然后成交量呢，都维持在一个相当的多数在那边。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在跌，鸿海股价一直在涨啊？涨不多了，但是每天都这样涨。那这个时候涨一个礼拜有什么心情？没办法体会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有两种。如果鸿海股票蹦蹦蹦连涨3根停板，一个礼拜之后你会想卖掉它，因为你会惶恐，想说怎么会这么好事，一定很快就会跌下来，惶恐。如果鸿海的股价是每天涨1块、2块、5毛，这样慢慢涨，你会没有什么感觉，就慢慢被它涨上去，因为觉得跟昨天差不多，昨天跟前天差不多，前天跟大前差不多，就没有什么感觉。这种就是所谓的冷水煮青蛙了。你把它反过来看，像下跌啊。连续跌3根跌停板，一堆人都跌停的他出，就觉得我怕了。跌那么多，发生什么回事？每天跌个3、5角，一个礼拜跌下，一个月跌下来跌了好几块，你会卖吗？我会卖。你觉得跟昨天差不多，跟昨天差不多，跟前差不多，你就不会卖。人就是这样嘛，慢慢得逞的。但是一次如果做太多动作，就被拒绝嘛，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这种概念之下，你要想，我投资人心情是什么？你们的心情是什么？如果我这样每天买，每天买，就发现说，涨一点，涨一点，涨一点，涨一点，涨一点，涨一点，你不会卖，你会有惜售心态。那惜售心态就是我在期待它会不会涨到100啊？反正呢，现在已经涨到90了嘛。如果今天80到90是3根停板拉上去的啊，你会怕，就卖掉。它不是，它是这样慢慢涨上去，再等一等啊，对，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你不丢，我这个收购人要买股票，是要花更高的成本。然后接下来呢？ 这批股票啊，会养出你们这一群信心非常坚强投资人，因为经过三个月这样反复上涨，对黄海有信心极了，你不会卖，我就越收越高，这是一种情况，这第一种哦。第二种情况，黄海股价一样八十块，我跳出来市场上喊话说，黄海现在市价八十块，我要收黄海的股票，收八十五块，收四亿五千万股，要的话卖给我，超过我不收。这时候你就看看隔壁的，就觉得先冲为宜，就冲了。然后大盘的心态都是这样，比如说你冲了，你隔壁看你冲，他也冲了，后面的就一群人都跟着冲，你怕卖不掉，因为我只要说四亿五啊，而且市价多少？八十啊，我说八十五啊，有没有？你们的惶恐心态在互相这种群众压力之下就冲了，因为你怕你卖不掉，怕别人赚了五块，你少赚五块，你亏了。所以公开说过，在背后这种人性，意思就是说，在市场上只要我出来喊的，大家都会同时看到同样的现象，就争先恐后把股票丢出来。而如果是这样秘密的买的，虽然郭董可能没注意到我，可是你们的心情会被反复上涨股市越养越坚定，你们对红海越来越有信心，就越不想卖股票，我就越想买到。所以呢，其实争夺经营权呢，通常不会采用市场买入的方式，虽然很秘密没有错，可是这种秘密呢，会对投资人心情造成很大的影响。真正用市场买入的方式都该怎么做的？通常是反向，先搞几个利空消息，然后或是用几次重大卖压把投资人心杀垮了之后，再放消息出来，然后再大量去收，通常是会这样。但这种情况风险很大，因为这些牵涉到操作股票的问题，就会有一些行者在。所以市场买入常常不会是经营者享有的考量，会用左边这一套比较多。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公开收购这套制度。在这种概念之下，其实等于是红海的股票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个重点。这重点是什么情况？就是突然有人爱他了。但本来就很多人爱他嘛，对不对？而且突然有人愿意出比市价还要高的价格来收，这种刺激哈不可以太长期的。太长期的话，很容易对股价造成一个人为力量的波动和干扰。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刺激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期限里面。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收购期间的规定。231上面提到说，公开收购的期间不可以少于十天。你不要说我公开收购哦，跳楼大拍卖哦，只有这两天有而已。你看这两天过了就没有，这样投资人权益不保了，对不对？那给他相当的期间可以让他去思考嘛。但是也不要多过五十天。那个如果周年庆是周年庆三个月的话，谁要去？可以理解嘛，对不对？所以要换遍嘛。那这边提到说呢，不可以少于十天，它不可以多于五十天。有竞争公开收购的情形，是有来抢的时候，是有其他正当理由啊。原本的公开收购人可以跟主管机关申报说延长公开收购的期间，但再怎么延长，你合计也不可超过三十天，所以最多就是八十天，啊，最多就这么久。好，那我们往下看括号六的立法目的，啊，说对公司来说，这样的方式哦，公开收购方式是公开的，是透明的，你看得到有人要来跟你抢经营权。所以他就说，对公司来讲呢，公司现在经营者能够预期经营权的争夺行为予以防范，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啊。那第二个是对股东来说，让股东知悉经营权可能发生变动。因为我出来收股票，你就会知道说有人出来抢经营权嘛，这样每一个股东呢都有公平卖出的机会。因为我是出来公开收，大家就凭那个，就是凭那个几率可以把股票卖给我嘛。如果说四亿五千万股，你们都给我的只有五亿，那就用抽签的啊。那如果给我的股数刚好只有五千万股，就全收嘛。如果没有到，全部不收嘛，那这样还算公平，对不对？所以往下第三点，对市场来说啦，大量收购行为呢，其实会造成市场价格的波动，很容易诱发那些交易的那些问题，所以要特别去管制啊。其实公开收购行为对市场会造成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刚刚说公开收购行为是在市场外，现在市价红海一股八十块，对不对？我出来在市场外面喊说，我这边要收红海的股票，一股收八十五块，那原本在市场上的人会不会把红海股票拿出来卖给我？就不要在市场上面卖了，你在交易市场卖一股八十块啊，我这边同时哦，我这边收八十五块，是不是拿出来卖给我？好了，那这种情形之下，想看看，我在外面喊一股收八十五块，市场上的价格会涨，会不会涨？会啊，里面80%，可是我出来喊八十五，那里面价格就可能往八十五涨嘛，因为代表我愿意收八十五，代表我认同它有八十五块价格，这时候我就会变成是价格主导者，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对股市会有这种波动，因此要去管制我的行为啊。来，我们往下看主管机关怎么管制啊。这边一个观念啊，主管机关的管制会相对比较宽松，相对22条来说，22条是80年把股票卖给大家，从大家的口袋里面把钱拿出来，那是22条。这个条刚好相反，这个是请你们大家把股票给我，把钱给你， 所以对股东来说是一个投资的回收，不是一个金钱的投入。二十二条对股东来说是金钱的投入，是一个投资行为。可是公开收购股权这套制度对股东对投资人来说是投资的回收，而且这个投资的回收通常比市场表现还要来得好。所以主管机关其实乐见其成嘛，所以呢，它的管制就会比较宽松。因此，你看这边的四三之一第二项规定说，不经由有价证券权交易市场上营业处所，对非特定人为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之有价证券者，除有主类情形外呢，应该先向主管机关申报并公告后始为止。所以，只要跟主管机关公告并申报之后就可以做了。他没有说得到主管机关的核准，甚至呢，这边还列出三款情形是除外规定，就是不需要公告跟申报就可以直接做了。那我们先来看那个规范哦，往下看二三页下面的括号一，这个也是修过1991年的时候修的，以前是采核准制啊。你看旧法的规定哦，旧法规定四三之一第二项是最后那句话讲，非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得为之。以前是这样，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核准制问题太多，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泄露机密啊，可以说那些交易，想看看啊，想看看哦。如果我是主管机关，我是金统会的人，那你要公开收购红海的股票。公开股价现在市价1股80块，那你除了公开收购价格1股90块好了，那你拿出文件来跟我申报，我主管机关承办人员吗？我看到你收购价格1股90块，我什么感觉？马上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有人被取红海高折扣，应该会过，我们应该会放他过。现在你拿去买红海的股票，等他过了要收90块，就卖给他就好了，对不对？那懂这种心情吗？然后就说没有，现在没有钱买那么多，没关系，我们会拖一段时间，啊，不会那么快放行，赶快去买，就这样。这是过去发生的问题，所以呢，第二次那上面提到说，主管机关的核准可能造成时间的拖延，以导致以下的弊端：第一个，消息走漏，很容易造成内线交易，既不是消息走漏，根本就是泄露消息。你想看，如果是你，你会说，啊，这是我职务上职掌的机密，我不能讲吗？不可能，一定不会在电话里面讲而已。你还是会讲吗？一定会跟朋友说的吧？因为你们当律师就考验你们良心了，你会获悉非常多的讯息哦。你自己会去买吗？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明白吗？你不要用配偶跟未成年子女的名义去买，就是你不应该去买，因为这是内线交易嘛。那要做就不要被查到。我先看括号二，就是考验你的职业道德。他说呢？定价不一很容易导致收购失败。这个定价不一导致收购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问题衍生下来的啦。你想哦，当你跟你的朋友讲说，哎，这个人来申请一股要收90块呢，你就跟你的好朋友说，对不对？你好朋友没有好朋友吗？有。然后呢，过两天全世界都知道。那这样的话，股价会不会直接涨？绝对会啊。就等到本来市价80，收购价90，核准成功，市价涨到89了，就变这样。所以呢，我们就说了，不要再给主管机关核准。所以现在的规定就是括号二申报制。他说呢，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之后，而且哦，申报跟公告可以是同一天哦。你今天送件进去，今天公告，今天就开始收，不用等他核准，就是整个就是在防主管机关。问题就发生在他那里。好，再往下看括号三，下面这个是不需要申报的，有些情况不用申报，那要参照那个香港立法的一定的啊，这个叫做简易公开收购。简易的，就是不用申报这一块，就直接收，不用讲啊。那为什么不用讲？原因是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就对市场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说，第一个情况是四三之一的第二项第一款哦，规定说，公开收购人、预定公开收购的数量、加计公开收购跟他的关系人已经取得的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总数，全部都加起来没有超过5%，哦，没有超过有表决权的5%，什么意思？你收购成功没什么影响力啊，5%。它的概念是这样，哇！你看下面提到说，收购数量不至于变动公司的经营权，对免除申报。那这边还是一个实质所有权的观念，就是除了你自己的持股之外，包括关系人的持股。那关系人的定义呢，在管理办法第3条，在下面这里。他说，本法这么多条，就是跟公开收购相关的条文哈，所称的关系人呢，是指下列情形之一。第一个，公开收购人如果是自然人的话，包括当然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公开收购人如果是法人的话，是指什么？符合公司法第6章之一所定的关系企业。然后不管是自然人跟法人，它都还有第二项，都包括什么？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者，就包括他们的人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从自然人角度去看，那是不是跟那个22条之二第3项不一样？还是那个实质所有权嘛？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者。所以说这个实质所有权的观念，就是其实整个证交法体系都是一样的。好，再来第二款情形是， 公开收购，公开收购他所持有的公开发行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超过50%的证券。例如说，你持有鸿海的股票已经超过鸿海有表决权股权50%以上，超过50%了。那既然都已经持股超过50%，代表鸿海在你的手上了，对不对？鸿海经营权是你的了嘛？那鸿海经营权既然已经是你的，你有继续公开收购的目的是干嘛？就强化经营权而已啊。我本来收到50%，我本来已经只有60%啦、啊，我还想再收个10%，那我就想干嘛？我想把它整个吃下来，让它整个都是我的，不需要不会有人来乱我吧？所以这种情况啊，收购行为只是为了强化经营权，它不至于去变动这家公司的经营权，所以它可以不用申报。所以这两种可以免除申报的情况哦，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简易公开收购的情形。当然法律上还有第三款是其他啦，那目前其他就没有规定，就是这样啊。所以具体就是这两款。好，来公开收购的时候呢，要做资讯公开。资讯公开这部分比较不那么重要，稍微了解一下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当事人要分别公开什么事情。一方呢是公开收购，就是要抢经营权这一方；另外一方呢是被收购的公司，就是标的公司这一方。哦，就是假设现在我要去收鸿海的股票，我是公开收购的，鸿海是被收购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5页上面这里，公开收购应该把这个公开收购申报书的副本还有新闻书件，在公开收购日的同时送达给被收购有效证券的公开发行公司，这是一种宣战条款。就是我今天呢要公开收购，对不对？我今天就准备好文件，早上政府机关开门的时候，我送进金管会，同时公告，同时送一份到鸿海局，那我今天就可以开始收了，就让大家就知道说我要收你的股票。哦，请把笔绷紧一点，是这样哦，这样才会公平啊。就是它是一个公开的，它不是私底下的一些偷偷摸摸来的小动作，它是公开的行为。那再来呢，往下看还要交付一个东西叫公开收购说明书，这是这边稍微重要一点的东西啊。这个列在43-4，43-4的第一项。来，43-4的第一项规定说，公开收购人除了依照28-2的规定保留本公司股份者，28-2，把它附注一下叫库藏股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28-2是库藏股。所以这个43-4的第一项意思就是说啊，公开收购人啊，公开收购人，除非哈、你是用库藏股的规定买入本公司股份者外，啊，这除外规定先把它踢掉，不要管它。公开收购人呢，应该在义卖人请求的时候，或是义卖人向受委任机构缴存有价证券的时候，交付公开收购说明书。好，这边有一个叫受委任机构是什么东西？是我的委任机构，就是受我委任的机构。我出来公开收购嘛，但是就像我刚刚讲，我手足不可能那么多只，对不对？所以会找一些单位哦，帮我一起收有价证券，所以就会有一些机构受我委任来收有价证券。那我现在要收有价证券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你公开收购说明书？不是一开始就给你，是你跟我要我就给你。那最后就是你把证券交给我的受委任机构的那一刻，我可以给你。这样听懂吗？那你把证券交给我的委任机构那一刻，我就买下来了吗？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买哦。公开收购是这样哦，你来报名的时候，你把股票交出来，对不对？但是你交出来那一刻，我买了吗？我还没有买哦。我先把那个公开收购说明书给你，那我什么时候买？等到最后我条件成就，我才一次都买下来嘛。你能听得懂吗？啊，所以你什么时候拿得到？你跟我要，我就先给你。那你如果没有跟我要，就等你把股票真的交出来，交给我的委任机构的时候，我再给你。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法条规范这个强度啊，跟31条比起来，它是比较弱的。31条写得很清楚，我应该先给你嘛，对不对？但是这个43-4的第一项就写说，你跟我要我给，或者是你股票交出来我才给，是比较弱。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因为对你来说是投资的回收嘛，对不对？所以保护需求比较低嘛，是我要给你钱，那不是你给我钱，所以是保护需求比较低啊。所以资讯公开义务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它的概念是这样来的。好，那下面括号会提到说，公开收购说明书应该记载内容有哪些，有兴趣看一看就好了。重点是下面这个43-4第三项，43-4第三项我提到说，它要准用31条第二条还有32条的规定，这个比较重要。也就是说，公开收购说明书的主要内容如果虚伪隐匿的话，那一样会有这些就该给不给了哈，或是那个主要内容虚伪隐匿的话，还是会有这些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啊。就31条第二项，还有32条的规定，在第一项公开收购说明书的准用。所以现在我们有几本说明书？3本。我也想要哪3本？公开说明书嘛，对不对？第二本， 公开招募说明书，就再次发行了。第三本呢，公开收购说明书。那三十一条讲的是哪一本？公开说明书，对不对？那公开招募说明书呢？严格来说，不在三十一条里面嘛？怎么样？这之前赖州老师有说，公开收购说明书呢？哎，四三之四，可是他有准用什么？三一三二嘛？啊，三本说明书啊，记清楚啊。好，再来，收购条件可以变，但是是受限制的。他这边，我这边写到说，政标法四三之二第一项以外的条件变更，哦，有变更要通知。那四三之二可以哪些条件不能变更？我们等下后面会谈哦。那我就看第五点，叫停止收购的通知，就是如果呢，收到一半，我不想收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那个四三之五。先看一下四三之五，然后讲一个，先看到第二十八页，这就是你可能在追求某个女性，追到一半你不想追了，有机会成功，赶紧停一下。大刘哥的表现就有点像这样，最后一集嘛，对不对？对，就是在那最后一集。好。但是八在这边有说不可以随便停下来，怎么可以这样呢？感觉就不好了，为什么做一般要停下来？好了，看一下哦，四三四五第一项说呢，公开收购你停止公开收购，除非有准，就等等等那个，先看那个四三四五第一项是停止之后再开始哦，然后，对了，好。他说公开收购进行公开收购之后啊，他说除有这些情形之一，并经过主管机关核准者外，不得停止公开收购进行，就原则上不可以停止，除非你要符合下面这两款是三款事由，还要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不可以随便停。我们先讲为什么不可以随便停，因为让人家心痒了之后又停下，这样是不可以的，可以理解吗？很讨厌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想想看，你除了喊公开收购，股价会涨。红海身价八十，这边喊公开收购九十块，就开始真的动手要收了。红海市场上红海价格是从八十块开始缓步上升，涨到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然后八十七就我不要收了。那这样，那些从八十到八十七来这段期间买入股票就被我锁了。所以呢，我们四三之五说，你不可以随便喊停，因为如果任意的喊说我要收，任意的喊停的话，那这样公开收购这个消息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炒作股票的方法了，我就放话就好了。所以呢，四三四五第一项说，原则上不可以喊停，但是什么情况可以喊呢？法定是由三款，具体的只有两个，那还有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哈。第一款说呢，被收购有价证券的公开发行公司发生财务业务状况重大变化，经过公开收购人提出证明者，这一款是，你本来要收这家公司啊，后来这家公司就两掉，就好比说你本来要追求一个很美丽的人，后来呢，他就怎么样，发生了一些让你不再喜欢他的事情，就不追啦。这合理嘛，对不对？第二款，公开收购人破产、死亡或受什么监护或辅助宣告，经裁定重整，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鸟掉了。本来要追求某一个人，对不对？追到他发现他得癌症，还要再追下去吗？不要害人，要明白吗？我说就自己就收下来，不要再追下去了。好，那其他就是经主管机关核定锁定的一个事项。所以从这个法条上来看呢，四三四五写得很清楚，不可以任意停止公开收购进行，因为。如果可以任意停止公开收购进行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利用公开收购这套制度去影响股价。因此呢，回到二十五页这边来，在依法得停止公开收购的情况之下，虽然是不可以任意停止，但是在依法可以停止公开收购的情况之下，如果经过主管机关核准停止公开收购的时候，应该在核准到达日期两天之内，一样停止公开的概念了。通知各个应买人、受委任机构被收购有价证券公开发行公司，就是大家把股票拿回去吧，我不能再收了，不能收了。好，那被收购公司，我要收红海的股票，那红海该怎么反应呢？如果你是红海，我出来喊说我要收你的股票，你是郭董，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出来笑我、骂我啦。这选举不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第二十五页下面这里。这边呢，法律规定的很简单。他说，第一个，公司内部人把股契拿出来，你们就把股契拿出来，跟股东讲，让股东明白说，我们公司内部人现在多少股票， 这个家伙就算收购成功了，他能撼动我的经营权吗？不可能，类似像这样，或者我们现在公司收购，我们公司内部人就只有这么多股票，所以他随随便便就可以把我们经营权抢走。反正就是把这些情况呢，现任董事兼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中超过10%的股东，目前持有的股票种类跟数量摊出来给大家知道，说我们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接下来第二十六页上面第二点，公司这边呢要对本次公开收购对方公司股东的建议，并应该载明任何持反对意见的董事的姓名，还有他所持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要让市场上股东明白说我们的看法是什么。今天如果是个友善的收购啊，我就会跟股东讲说，给他收股票拿出来给他，对不对？他对我们公司是个帮助。你说，你可能就会想啊，那给他之后就没股票啦，那没股票之后对公司的帮助有什么好处？不是这样啊，你一张你就会这样想。如果手上有300张，我给他个50张，我还有250张嘛，所以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就会有影响啊。所以他就提到说，对股东的建议，所以通常是敌性收购、友善收购，从这边看就看得出来，看建议就知道到底是敌性还是友善。那第三点提到说，公司财务状况在最近财务报告提出这种重大的变化，让股东们了解说公司状况有什么改变呢、啊？还有呢，现在董监事持股超过10%的股东，持有公开收购人，或是符合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关系企业的股份种类、数量还有金额。这个条文可能想一下啊，例如说，我是一家投资公司。我出来之后我买了股票，那郭董可能就跳出来讲说，那一家投资公司说我们的股票哦，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公司持有那一家公司的股票有40%啊。那听得懂意思吗？就有点像釜底抽薪一样嘛，我在收鸿海的，就鸿海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40%，所以就算我收成功了啊，最后呢还是鸿海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说，不要看到前面有一个追兵，其实我们伏兵早就在他后面已经埋了很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他成功了，也没有什么差别，还是我们赢。好，那主管机关扮演什么角色呢？就是裁判的角色。他这边提到说，公开收购所申报还有公告的这些相关内容啊，不能够违法啊，内容要真实啊，不能违法。违法的话，主管机关呢就可以要求说要纠正啊、惩罚啊等等这一些。所以主管机关其实是一个裁判的、啊、站得高高的，看下面双方，一个是公司派，一个是市场派，他们在争夺经营权。主管机关说：“我谁不帮，我就是管制资讯的真实性。”啊，他的地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到股东那边呢，股东是一卖人，卖出股票的人。这边先有个观念，就是以前有人会认为说：“我卖出去，就跟刚刚讲，卖出去，我就没有这家公司的股票了。没这家公司的股票的话，我在意那么多干嘛？”就是对持股一张的人来讲会这样想。所以像有很多股东持股数量是很多的，我记得我手上有5张，我卖的你要买，我2张卖你，我还有3张嘛，我不见得都是全部都卖给你的嘛。所以呢，对我来说，对我这个对那个卖股票的股东来说，这家公司未来的变化我还是会在意的。可是在这个当下，有人要跟我收股票，你觉得这样说好了，我要跟你们收股票，我是公开收购人，你们会在意什么？第一个就是不要耍你们了，比如说。先跟你讲，鸿海是价80块，你们都是80块买的，现在卖出去可以卖80块。我跟你们讲说，我要说鸿海股票100块，啊，你就屁耶！我说不要了，85就好，你就会生气。如果一开始就讲85，你不会生气，你就啊多5块，先喊了100，再讲85就生气，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在我们那个4.3.2这边呢、啊，有一些不利益条件变更的禁止，就是不可以去变动以下的条件，啊，不可以做这样的变动。他说嘞，第一个，他说公开收购应该以同一个收购条件为公开收购，不得为左列公开收购条件的变更。第一个，降低公开收购价格，我不可以先喊80，啊，先喊100，喊了100之后发现那个卖的人非常踊跃，所以讲那改收85就好，不能这样。第二个，降低预定公开收购有价证券的数量，本来想说我买4亿5000万股，后来想说啊，不要那么多，4亿股就好。这样感觉不好啊，都是对投资人期待的一个期待心态的打压。这当然不见得是期待利益，只有这个期待心态的一个打压，所以这样就不行。第三个是缩短公开收购期间，本来说报名期间有30天，现在呢10天就收了，不报了。这个如果以后你们在考试上遇到这种情形，就会生气了。律师报名呢，律师考试报名，本来说有10天可以报，然后呢？到第3天的时候，就说截止了。我们今天决定到今天为止，甚至你来不及报了。如果你有听过那种律师报名要在第几天报比较会上这种说法，不要再想你这种说法，就没差、啊，真的。我那时候去报的时候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报名， 结果我都有这样的好同学跟我说，哎、欸，那时候报名没有报，没有。然后律师要报名的没有，还没报啊。然后要报名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因为我都顾读书，都没有去管这些。我另外那个朋友都是顾这些，不太读书，所以就说没上，没上，没上。但他都有跟我讲要报名，去报。好了，每次我都觉得这种讯息到底是哪来的？我怎么知道呢？我每天都在图书馆读书，回家读书，回家读书，我就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报名？不晓得。所以他都很注意什么时候报，所以一样的道理，在公开收购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如果说今天跟你讲说公开收购期间是十天，那应该时间太长，就是公开收购期间是三十天好了，你已经预计好你什么时候要去交出去，你的时程安排好，突然跟你缩短，会影响到你交付股票的可能性嘛，卖出股票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这样子。那第四个是其他经过主管机关规定的事项，好，一二三四呢，这四款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他如果做了会有一些惩罚规定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往下看第二项有一个赔偿责任。这个赔偿责任主要是针对价格来的，就是第一款那个价格来的。二三四款这个东西比较难去具体的算出它损害赔偿金额是多少，但是这个第二项这边跟价格有关的部分就比较好算。它这边是提到说，违反前项应该以同一个收购条件公开收购者，就跟价格比较有关系了，因为后面提到公开收购应该在最高收购价格与对应卖人公开收购价格的差额，所以应募股出现的那对应卖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例如说。本来呢，我是不是跟你收一股？我本来公告说一股要收80块，那有几个人就丢出来啊？那丢出来之后就发现，哎，80块还那么多人丢，那代表是我定价定太高了。接下来呢，就是说，那我公开收购价格要改70块，我可不可以这样改？我不能这样改，对不对？但是我改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后面那一些在我公告说丢70块要收70块的时候丢出来的股票，可以跟我请求10块钱价差损害赔偿，因为我最高收80嘛。那你们这些比较后面的是不是丢70而已？只有最高收80啊，所以价差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让你一样卖80块的意思啊，只是变成70块是什么补款，10块是损害赔偿，就这样。但结论就是一样卖80块。好，再来管理办法第七之一第二项，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新的规定哦，因为有老师的定。他这个是这样，他说公开收购跟被收购公司的特定股东不得借由协议或约定使该股东有参与应卖后取得特别的权利，自身股东间实质收购条件不一致的情形。这边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控制权溢价，来请先翻到第29页，就是刘老师在某一年的法研所考的，国考也有出现过这个名词啊。来，请看第29页上面的一个立法理由的第二点，我看这一点就好。29页上面括号一，立法理由第二点，就是基于股东平等原则，来对小股东予以保障。点分享控制权溢价。控制权溢价定义在后面，叫做未取得各地公司控制权益，收购人所付出超过一般收购超过当时一般公众交易价格的额外对价。举一个例子，实上状况。假设现在标的公司是甲公司，好，假设标的公司，那有一个股东 A 持有甲股，5%啊，然后市场上。比如说20%，然后公司派自己掌握了70%，然后收购人。收购至少28%，他算过了，28%可以拿公司稀释。 那看得到 B 的困难吗？ B 现在看这个颜色，看看 A 的颜色，市场上流通只有25啊，所以换句话说 B 再怎么会收啊，市场上这些小股东再怎么认同 B 最多收到25啊。可是呢 A 呢这个股东呢，他如果愿意把他的 5% 里面的 3% 释出啊，那 B 呢就可以收到28%，就可以如愿达成他的目的。可是如果 A 呢不肯释出他手上的5%里面的3%，公司派呢掌握70%，更不可能拿出来啊。那这样 B 就不会成功。所以简单来说 ，B 成功的关键于在于什么？关键点在于 A 肯不肯把他手上的5%丢3%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好了，试驾。假设是80元一股。收购价90元一股，这个时候呢 ，A 就会跑去找 B， 因为90块钱太便宜了。你想当我们甲公司的董事吗？真的想吗？真的很想吗？很想的话，我这3%一股卖100，大家听懂意思吗？我这3%一股卖100，你那个90块不收，然后呢，很简单。你市场上一样照买一股90块，那个我没有意见。我把3%丢给你，你在市场上丢给你，我一样在市场上丢给你。但是你私底下每一股还要再给我多少？20块。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那20块是什么？控制权益价。20块在哪里呢？再讲一次啊。现在 A 跑去跟 B 讲说。你的收购价格一股90块，我无法接受，觉得太便宜。我也很知道我 A 是关键，所以如果你想要我 A 手上那3%股票，可以啊，一股我要卖100块。B 想一想说，一股100，好了，反正我市场上还是收一股80块，一股90块，我是这样收，对不对？我私下每一股用100块跟甲买那3%嘛，那甲呢，表面上卖3%，用90块给什么？给那个 B， 我们这个20块是10块，卖3块，卖一样90块给 B 嘛。然后呢，私底下甲呢，那 A 呢，在每一股哦，每一股再跟 B 收10块的价差，那个10块叫控制权益价。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所以 B 呢，表面上 B 在表面上是用90块的收购价格。收了市场上流通25%，再收甲手上的3%，表面上是用90块一股买的，买这么多，私底下 B 呢，在每一股付10块的价差给 A， 付3%的股权。你说这样有什么关系？那不是 A 厉害啊？这样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有什么关系？讲实在话，我是这样觉得的。但是立法者说这样不行啊，刘老师也说这样不行。立法者认为说。这样 A 就比一般人多卖10块啊，一般人只卖多少？90啊，为什么 A 可以卖到100呢？就看别人赚钱就眼红，所以他就说我也要卖100啊，我要卖90啊，这就叫控制权益价，希望给大家分享他的法理是这样，因此呢才定了这么一个法条，在26号下面这里，管理办法第7条之一的第2项，公开收购人是谁 ？B 吗？跟被收购公司的特定股东就是 A 啦，不得借由协议或约定使该股东在参与义卖之后，表面上用90块卖3%嘛，取得特别权利，私底下是那3%股票，私底下每股补贴10块嘛，自身股东间实质收购条件不一致的情形，它背后的法理就是什么？就是股东平等原则。在卖股票的时候，股东也要平等啊。你卖3%的，你卖一股就100块，我们大家都要卖一股100块，这装不装得到是一回事啊，但是这样是不合法的，不可以。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台北地院查判决，用刘云老师的名字去 Google， 刘老师就打了一个这样的案子，然后法官就判刘老师赢，判刘老师输就奇怪了，但就说也不错了。好，这就是一个。特别基本条文呢，记得管理办法第7条之一第2项，稍微背一下，就是不可以有任何一个股东啊，不可以有任何一个股东私下享有比其他股东更多的权益，也就是控制权益价必须给大家均享，不可以有某一个股东单独享有。 那为什么叫共识权溢价？因为 A 很清楚的明白说，如果 B 呢不收他的3%，他的收购条件根本就不会成就。换句话说呢 ，B 的收购条件能不能成就，其实也大部分看 A 愿不愿意释出他收购那3%。所以那3%呢，其实关键的是 B 能不能取得经营权的一个要素嘛，对不对？所以 B 呢，他在收购的时候 ，A 就跟 B 讲说，我手上的3%关系着你能不能公开收购成功。如果手上这3%关系的是你能不能取得控制权限，所以因为我这3%影响到你能不能取得控制权限，所以我这3%要卖贵一点，这样，人家一股90块，对不对？我这3%卖你一股多少？10块、100块，这什么概念？电子户，电子户就是这样，大家都猜啊，大家升级户啊，对不对？这一户多少钱？1.5亿，就这样。然后前阵子不是有 Steam 被打死了？那不是这个情况，都更很黑的、啊。这是新闻讲的啦，虽然说媒体转述了嘛，我不知道是怎样，我没有去调查，这也不是我的案子。据说啦，据媒体，据报载，就是在某个地方，一个国宅啊，某个地方就传出枪响了，他死的是一个钉，他是钉子户了。那当地呢，其实。都市重建是这样，就是他要把这一户一户拆掉，把土地收回来，土地收回来才能盖房子嘛，对不对？很多人都愿意卖了、啊，就算一户不肯卖，然后他其实不止他不肯卖，他有连同29户都不卖。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建商呢就其实不停在容忍他，因为他价格越抬越高，越抬越高。有一天终于已经讲好了，就说他那边呢要用1亿去卖，就是他的1亿卖。建商说好了，我1亿给你买，因为他想到后面1亿更大，这巨爆仔，那。后来呢，在要付钱签约那一天，那这个地主呢，就说1亿他不肯卖，他要，比如说我忘记具体的数字了，你讲，他比如好像是1.9亿他才要卖，就是签约当下他又来讲，然后他就说好给你，他没多久他就死掉了，就据说是被抢杀了，这样，请问那1.9亿要给吗？要给吗？是不是要给啊？因为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他债权嘛，对不对？继承嘛？有人会来办继承吗？如果是你，会出来办继承吗？还是不要办继承啊？能听得懂吗？谁敢说办继承？你说继承不用办啊，等了就好了，是这样吗？你会不会去办抛弃？有可能会有暗示你应该去抛弃继承，或是你就算继承了，你会出来请求那1.9亿吗？就是这个问题嘛。有人就说这就是抬价抬得太夸张了，啊，那个是什么控制权溢价的概念啊？人家都卖3000万、5000万，那个卖到1亿是最后一户那个控制权溢价其实要拿捏的刚刚好，拿捏太超过就会有传出枪响。不止那个建案，我知道另外一个建案也是很多有钱的事啊，两个一个从楼梯先从那个就是楼梯那个这样蹦。坠落地上，倒在斜坡当中死亡。另外一个在家里面被砍伤死亡，那是什么原因？听说也是跟土地的纠纷有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卖啊，就剩两户不卖啊，所以就一个疑似吸毒过量坠楼而死，一个疑似遭抢而死。破了没有？没有破，应该不会破的。就算破案呢、啊，就是逮两个小弟而已。所以如果你家有这种情况啊。差不多就好了嘛，就是他们都有行情的概念，我说好，你要我就给你一点，可以，但是稍微高一点也可以，但是太超过的时候他就去衡量，放火烧掉你的房子比较快，还是给你补偿金比较快，他们会这样想。如果今天付1.9亿，就找黑道来比较快啊，因为不需要这么贵啊。那如果说他给你1.9亿，干脆就怎样？好、哦，这只是巨爆灾了。这个世界很黑暗，尤其碰到土地的时候，他特别谨慎。好，那我们再回来看26页这里啊。所以这个管理章法第7条之一第2项特别注意啊，因为这是刘老师的案例啊，衍生出来的条文，特别在法条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有这种控制权溢价行为。基于股东平等原则，控制权溢价应该给全体股东共享，不可有任何一个股东私下拿了比别的股东多，不可以这样。那 OK 吗？股东平等原则。来，再往下看叫平行交易的禁止。这个条文是告诉你说，不可以按着来。 有些人是这样哦，我表面上出来说我要做公开收购，坦荡荡，对不对？出来公开收购股权嘛，但是我私底下手伸到别的地方，那边去收。比如说、啊，我出来说我要公开收购，你是公司派，你的焦点都在我这个公开收购行为上，你可能会认为说啊，这一笔钓鱼网友要问你来啊，就对我会比较掉以轻心的、啊。结果我另外一只手在市场上拼命收你的股票，现在听得懂吗？你表面上在关注我的公开收购行为，认为我公开收购是不会成功的，但实际上我公开收购最后是失败，可是在市场上收购成功了，这样叫做什么？声东击西，这样是不可以的。但基于一个管制的必要性、一个管制的容易性来说，我们认为说，你既然却用公开收购行为收购一个证券，请把你所有的收购行为集中在公开收购这个点上，在法律规范下去从事，去做这些收购行为，不应该表面上做公开收购，私底下把手伸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买公司的股票，不能这样。那么看这边提到说，公开收购跟他的关系人从申报并公告之日起到公开收购前届满日为止，不可在集中交易市场、证券营业处所还有其他任何场所以其他任何方式购买同种类的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也就是你用公开收购的方式收购有价证券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在那个公开收购的期间的同时啊，在别的地方又买股票。这个只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一旦违法的话，请看下面那个第二项，它就是一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他说呢？违反前项规定者啊，公开收购应该就他另行购买有价证券的价格，还有公开收购价格差额乘义务补助限额内对应卖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举个例子来看，我的收购价格是多少钱？一股90。那我的市价是多少钱？一股80。如果说这个股东呢，对股东 A。股东 A 呢，他卖我是卖90，对不对？他是卖的比市价高，但是呢，收购人啊，收购人他如果违反平行交易禁止的规定，另外从市场上假设他又收了一股10元的进来，一股80块进来，这样有没有产生价差？有吗？本来不可以再去收80块，对不对？我不可以去市场上买一股80，但是如果说今天市价一股80，我公开收购价格90。A 是一股90卖我的哦，可是后来如果我被他查到，我又去市场上一股买80块的话，他可以每一股再跟我要10块的价差给他，给 A， 这样听得懂吗？对 A 来说得了便宜又卖乖，他卖了多少？90元，最后还可以再跟我敲10元，为什么？惩罚我啊，因为我不乖啊。然后为什么是给 A 去赚这个10块，让他来变成？他去注意我说我有没有另外私底下就去买股票，政府听不了这么多吗？他来盯我，一旦被他逮到啊，他一股就可以跟我要10块。所以这不是一个填补 A 所受损害，这是一个什么惩罚 B 的行为的规定。所以这个损害赔偿的规范呢，你看它的规定特别第二项，我这边就下面这里。他说呢，违反前项规定者，公开收购人就是 B 嘛，应该就另行购买有价证券的价格一股80块是这样的。跟公开收购价格一股90块的差额是10块，要有差额，所以义务补赎限额内对应卖人就是谁呢？就是 A 嘛，对不对？对应卖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A 有受损害吗？应该说没有啊，他卖90块，他卖的比人家80块高嘞。但是呢，我们就说价差10块，我还是得赔给他。所以这是一种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它的目的呢，在督促应卖人去监督我这个公开收购的行为。所以这个4.3.3第二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其目的呢，在督促应卖人去监督公开收购的行为。如果 B 呢胆敢在市场上去收一股80块的股票，想说这样便宜嘛，对不对？我收到90块吗？在市场上里面买一点，多少买一点，一股八十就好了吧？那只要被 A 逮到，一股还要再给 A 10块 ，A 已经卖90哦，他已经卖高了哦，我还要再给他10块。用这个方式让 A 有一个动力去监督 B 的行为。那么看第27页上面这个题目，27页上面这题说，甲公司呢以股30块的成本公开收购乙上市公司的股票，为了节省取得股权的成本呢，甲公司呢税定他的从属公司丙，在公开收购期间用每股25块的市价，往集中交易市场呢买进乙公司的股票300万。那 A 呢是这一次公开收购应卖人， A 就主张甲公司的行为违法，要请求损害赔偿，有没有理由？请问甲可以这样做吗？不可以，对不对？他自己不能够做平行交易之外，他的关系人也不可以吗？这4.3.3写得很清楚。 那这一家丙公司是甲的从属公司啊，那是不是关系人？是嘛？我刚看到管理办法里面规定嘛，所以他的关系人呢，如果透过集中交易市场另外再去买入一股25块市价的股票的话，就违反平行交易禁止的规定，违反4/3吗？那4/3第二项呢，他就特别规定说，如果今天这个 A 有逮到这个行为，他就可以请求每股多少钱的价差？5块的价差。纵然这个 A 是一股卖30块的，因为他是公开收购去卖，他一股是卖30块的。可是因为这个甲呢，另外又去市场收一股25呢，被 A 逮到 ，A 就可以每股请求5块的价差，跟他卖几股就可以请求几股。所以你看一下括号三。方三提到说，自有负原则哈，本条的规定呢是个主客不法行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规范，同时具有防堵市场上消化公开收购消息前进行内线交易的功能。我这句话刘老师说的，把它写下去就好，以后讲内线交易再回来看。所以 A 呢，虽然是用公开收购价格卖出，高于丙公司的买入价格 ，A 是一股卖30，丙是一股收25。那后面提到说 ，A 实际上没有损害可言嘛，对不对？他又没有卖少，但是还是可以请求赔偿。然后就是一个惩罚甲公司，那做法怎么做？用这一种损害赔偿的规定，用这一种督促的做法，提高 A 的诱因，说 A 你去帮我盯着这个甲，啊，如果甲呢他违反禁止平行交易的规定的时候，就把它揪举出来，每股呢再给你价差的损害赔偿可以请求。严格来说不是损害嘛，因为 A 其实没有受什么损害，技术设计啊。好，再来往下看，义卖人撤销义卖，这个也蛮有趣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你随时可以后悔。如果我是公开收购，我提出一公开的邀约，叫大家把你们手上持有的台积电股票卖给我，就说好，鸿海的股票呢，就说好，鸿海现在市价一股80，我出来收缩，那我一股要收90，你们说好，就丢给我啦，丢给我。可不可以后来突然有人出来喊说，我这边收90，他说他那边收95，你们可不可以把股票都拿回去，说不要卖我了，要卖他95？可以，因为证交法就是保护你们嘛。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把价格拉高？可以，因为有人跟我竞争，对不对？我不可以做压低价格的变更嘛，但是我可以做抬高价格的变更嘛。那边收九十五是不是？我这边收100，你们可以把股票再拿回来，再来卖给我，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两个吵来吵去，吵来吵去，谁得利？就你们得利嘛，是证交法的目的啊，因为要保障股东的权益嘛。所以呢，他说公开收购人在本次公开收购条件成立之日起2天之内，要向本会申报并公告。那什么叫公开收购条件？他说呢，是指哈第二项，公开收购期间届满之前，达到公开收购人所定的最低收购数量。如果收购数量成就了，我就可以要去公告说，我已经下限满足了，下限满足了。接着个重点，第三项开始，他说，义卖人申请撤销义卖，就予以书面回执。所以从这个第三项来看，义卖可不可以撤销义卖？可以，对不对？只是要出书面嘛。他有没有说撤销义卖有什么要件？只有一个要件，就是要出书面。就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不爽就能撤了，你后悔不想卖就能撤了。但是啊，第四项出现，他说吼，一旦公开收购人啊，就是我啊，依照第一项规定公告之后，我要第一项规定是公告什么？公告我的条件满足了，我的下限满足了，我要收的4亿5000万股已经收到了。一旦我说话了，原则上你们就不能撤了。反之。第四项是讲哦，公开收购依照第一项规定公告之后，除了交易行为之一者外，义卖人不得撤销义卖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还没有公告我的收购条件满足呢，你就可以任意撤销义卖嘛，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这个关于段法第19条第四项是说，公开收购人公告他的那个下限已经满足了，条件成就了，义卖人的撤销义卖才会受限嘛。那反过来说，在第四项这边也可以注意啊，反过来说。如果公开收购人还没有公告他的下限已经满足了，那就代表义卖人呢可以随时撤销义卖。所以我们现在做法就是有公告下限满足，义卖人呢不可以随便撤销义卖，必须符合义卖规定。没有公告下限满足，义卖人可以随时撤销义卖。好，那在公告之后义卖人要撤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情形，叫做有竞争公开收购的情形。如果说你们说要卖给我，我这边一股收90块，你们说卖给我，我也公告大家说，太好了，我的下限满足了，4亿5000万股成就，我决定我要买了，对不对？结果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说那边要收95块，你们可不可以来跟我讲很遗憾，然后把股票拿回去？可以，就是这边的规定，最主要是这一股。 你看第四项提到公开收购人依照第一项规定公告之后，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义卖人不得撤销义卖，反之就可以撤了。好，那除了第一个，第七条第二项的情形，也就是竞争公开收购的情形，不设其他正当的理由了。它主要比较重要是第一个啊，竞争公开收购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对义卖人保护还蛮多的，怎么多到法呢？第一个，公开收购不可以做不利益条件的变更，对不对？我刚刚看的试探者嘛，当然。公开收购人不可以做平行交易，那如果公开收购人做平行交易的话，那个利益是归属于谁？归属义卖人嘛？你们来抓我嘛？你抓到我做平行交易的话，每股价差算你的，不在你。第三个，义卖人呢，基本上可以任性，就是说，在我公告我的收购下限满足之前，你们爱撤就可以撤，不受任何限制，只要给我书面就好了。在我公告之后，你们也不是一定不能撤。如果有人竞争公开收购，价格比我高，你想要卖给他，你还是可以撤掉，然后再去卖给他。所以整个设计来说，就是我要股票，你们要钱。那这个整套制度是让我拿到股票，让你们拿到钱。那我拿到股票的目的是我要花钱，对不对？那我花钱就是希望达成目标。所以公开收购是让我花钱可以达成目标。那对你们来说呢？尽量让你们可以卖到好一点的价钱，是这套制度的想法。好，再来28页这边，我们来看公平交易市场的维护。这边提到说不可以任意停止公开收购，所以我们刚刚讲不可以随便喊停。因为这边喊停的话，会因为公开收购的消息来干扰股市嘛？一旦有人放出公开收购的价格消息，股市通常就会涨。如果你想知道最近有什么公司在公开收购的话，其实台湾非常的少，台湾公开收购案例非常非常的少，硕士论文倒是很多了，但是都在讨论国外的比较多，稍微照去都是差不多，我们看一本跟看十本没有什么两样。我曾经有去看过好多本，就觉得你们这样抄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那有那种感觉。啊，但是国外公开收购案例其实非常的多，那台湾可能是我们民族性的关系，就不太容易成功了。为什么不容易成功？台湾的公开发行公司啊，大部分都还是家族企业啊。例如说台塑，我们会说是谁家的？我们家的啊。你有可能去跟台塑抢经营权，很难。鸿海呢，要去跟国统抢经营权，抢比较快，要抢真的很难啊。所以其实根本就抢不动，因为大股东掌握太多股票。你市场上流通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诱因让你抢，所以台湾很少公开收购案，但是不是都没有？你可以上网估公开收购，就会估到非常多论文的索引，然后你还会估到少数几家公司然后是公开收购失败，也是这样的情况。好，再来我们看哈，所以其实台湾哦，就公开收购的方式去干扰股价的情形其实很少。好，那这边是提到说不可以这样随便停啊，因为你喊停的话就会影响股价。好了。那四三之五第三项有提到说了，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第二点，第因为第一项我们刚刚看过了，我们看第三项，他说公开收购会在公开收购期间完成预定收购数量，就是你收购失败，你才出来收的收输了，就收失败，或者经过主管机关核准停止公开收购的进行者，你如果有四三之五第一项那些正当理由，经主管机关核准停止进行的话，结果现在想要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对不对？同一家银行再收一遍，他说呢，除了正当理由，还要经过主管机关核准者关。公开收购在一年之内不得就同一个被收购公司进行公开收购，所以公开收购我们刚刚都讲嘛，原则上怎么制？申报并公告制，对不对？来到十三之五第三项，它变什么制？核准制。所以公开收购是原则上采公告并申报制，例外采核准制。这个例外情形就是曾经停止公开收购，或是曾经公开收购失败，经停止了之后，在一年之内对同一个标的又要再来收一次的话。主管机关就采核准制了。这个设计是这样的，就是就像选总统一样啊，你这次选输了，隔年你又来选，大隔年你又来选，还有我们四年选一遍。公开收购没有限时间嘛？你这一次是公开收购输了，输了之后人家给50天公开收购完毕，你输了对不对？结果呢，人家刚收完，刚成功，你又出来收，然后你又失败，50天过去你又失败。接下来就去那我再来一次又来收，你一个月来收，两个月来收两次，这样感觉就是很乱，就不要一直放消息来乱干扰股价。那就说一年原则上让你收几次，一次，同一年里面啊，你如果收失败，你还来收第二次啊，主管机关才核准制，这样可以理解吗？好，第二次哈，同一家公司曾经收购失败，还要再来一次核准制。关怀节要说避免的公开收购以公开收购的名义哦，影响市场之实啊。参照香港立法令的这样整点，其实这种人有两种，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那种他假公开收购之名行干扰股市之实，他公开收购本来就没打算要成功的， 他可能有搞不好是他是想卖股票的。比如说，假设我的好朋友手上有很多红海的股票想卖，闲下一股80块太便宜啊，我就出来说我要公开收购红海的股票，一股要收多少？要收100块，然后要收红海的已发行股份总值90%。想也知道不会成功，可是我就放这样的消息啊。如果真的大家相信我以后了，股价真的上涨了，然后股价上涨，我朋友就卖股票了。卖完之后呢，这钱就失败，是吗？因为这样蛮好赚的，对不对？接下来红海股价跌回80，我说我要公开收购红海的股票，这次收80%就好了。然后股收价120，现在80，股收价120，如果大家又让股价涨上去，这样就太乱了嘛。可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想要收吧，我只想放消息拉股价。所以第二次收不准这么做了。但是呢，他说了什么情况呢？有正当理由进主管做核准还是可以。那正当理由呢？法条上写的统统，那具体的规范是在管理办法里。正当理由第一个是你的失败，如果你的失败是因为竞争公开收购而失败，一年之内想要再来一次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当理由。但是你要记得，3/5的话有正当理由还不够，它是核准制。只有正当理由之外，还要进主管机关核准才行。来，李元圈特提到说呢，经过被收购有价证券公开发行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同意，而且有证明文件的，这就是两种情况有利的情况。你收购结果失败，就这些公司说再来收一次了，我上次拒绝一次，一定要拒绝一次，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呢，如果这些公司派说你再来收，那这样的话，主管机关没有理由再阻挡你们了，所以就可以再去收一次了。好，不过呢，如果这个董事会代表权数不够的话，也不行。那后面那个代书说，但是被收购有价证券公开发行公司权利董事不符合本法第26条规定者，那个26条以后我们会讲，就是他持股数不够多的意思啊。如果这个董事会他们同意出来再来收，可是这个董事会本身持股数不够多的话，那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变成是不符合的情况。好，再来，我们先看括号3，叫做公司公开收购自己股份的时候，内部另外的禁止。我们先简单讲一下扩张股的规定，因为这跟扩张股有关。证交282在讲扩张股，扩张股是说公司可以买回自己的股份。那公司为什么要买回自己的股份呢？我们先不要管可不可以啦，其实依照公司法规是不可以的，原则上股份回笼禁止啊。可是证交法这一边，它例外允许公司买回自己的股份哦，把它写一个条文出来，说你可以买回来。好，那先不管买回的规定合不合理，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如果现在我要买回自己的股份，我是台积，我是红海好了。我们的法律就只有两个方式买，一个方式是我可以通过提供交易市场买回来，第二个方式是我可以透过什么？我用公开收购的方式买回来。想了解这差别吧？有什么差异性？如果我在提供交易市场去买库存股买回来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我可以很明白也很直接拉抬成交上的股价，对不对？然后呢，每天买多少的话？数量我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再来呢，我的缺点是其实成本不太好控制，因为今天的股价可能是80块，明天可能是81块，后天可能是82块，所以我成本不是那么好拿捏。但是有没有可能便宜，有没有可能贵，都有可能，有可能真的便宜一点，有可能贵一点。那如果我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去买回股票呢？例如我是鸿海，对不对？我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在市场外用一股85块的价格，说我要实施股长买回10%的股票回来，对我来说的好处是什么？一股85块嘛，买10%嘛，但成本是不是很好抓？就股数乘以股，股数乘以价格就好了。但是缺点是什么？我一定会买的价格会比较高还是比较低？有可能会比市价高，因为眼下市场价格是一股80块，左手是市场，右手是公开收购，这边一股80块，可是我这边是不是一股现在就要做85了？所以当下来看，我现在一股85是买贵的，可是那时候呢，我干嘛用公开收购方式买？不是这样说，因为另外这一边呢，现在是80，会不会我连买3个礼拜之后，它变成多少？它变成95了，也有可能啊。所以，我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我要实施扩张股的话，我就两个方案可以选。一个方案是我自己经过考量之后，我决定从市场里面去买，价格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去计算，但是我有可能买贵，但是我相对来说也有可能买便宜。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不要赌了，我不要赌市场价格的高低，反正现在市价85嘛，我就用公开收购的方式买，一股就是市价80块，公开收购现在就是收一股85。所以，我们证交法提供两个方案给公司自己选。好，再来，公司实施扩张股的时候啊，你可以想到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证交法很多理由啦。那其实哈，我们很担心的是一件事啊，如果现在是鸿海的董事， 红海现在一股80块，我觉得80块好便宜哦，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公司来讲不公平啊，一股80块太便宜了，我希望红海的股票是100块，红海股票有100块就立马股票卖出去，那我怎么样可以让红海的股价从80块变成100块？如果说今天红海要透过市场买股票的话，从市场上从80块炒到100块，要市场认同嘛，对不对？因为市场价格不是我控制，是大家控制的嘛。好，那如果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呢？怎么样可以让红海股票变成100块？我就把收购价格定100块就好了，可以理解吗？我把公开收购价格定100，那红海股票不就100了吗？那我再把我这个董事手上的股票卖给红海，那我就100块卖掉了。讲夸张一点呢、啊，市价80块，我先100，80块太便宜，我想卖1000块。就让红海出来公开收购红海的股票，那谁控制红海出来公开收购红海的股票？我控制啊，所以我控制红海出来公开收购红海的股票，收购价格定1000块，再把我手上的红海的股票用1000块价格卖给公司，那这样不就是价格都我自己定的？那、啊、不就是我自己在爽？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证交法的282这边呢，它有规定说，当公司实施固偿股的时候，公司内部人的股票不可以卖给谁？不可以卖给公司。一样的道理哈，在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呢，就是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限公司管理办法里面是这样定说，公开收购依照本法282的规定买回股份，就是利用公开收购方式实施固偿股的时候，下列之人不可以硬卖：关系企业不能卖，公司的董事、监察经理人本人、他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还有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股份也不能卖。因为如果可以卖的话，我仍然会利用公开收购的价格，用公开收购的方式把公开收购价格拉高，再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公司，那这样我们就很好赚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够卖出去。但是你仔细看这个条文，再看222第三项，两个比较一下，不觉得少一个人，还多一个人？少谁多谁？222那边呢，我们的实质所有权人啊，第三项写说他配偶对不对？未成年子女还有谁？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这股份嘛？但是你看蒋经这边公开收购办法20条，管理办法20条，有配偶，有未成年子女，是没有持股超过10%的股份，有没有？222那边在讲公司的那些实质所有权人之后。有配偶，有未成年子女，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者，哦，这是222在讲。然后呢，我们再看公司内部人的管理哈。公司内部人管理，我们刚刚是从哪一条开始看？从那个股权变动的申报那边。股权变动的申报在25条嘛？看25条。25条，我们这边管制内部人，是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还有什么？还有持股超过10%的股东吗？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我们刚刚看过那个重大股权变动的申报是43-1，43-3第一项，43-3第一项，这也是他的那个任何人跟他人共同取得任何一家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超过10%。你把这几个条文搭配起来看，证交法称的内部人啊，内部人从25条来看，是包括了谁？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持股超过10%的股东，对不对？那除了他们这些人本人之外呢，还包括哪些人？22条之2第三项说什么？包括他们的配偶、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还有他们利用他名义持有的股份嘛？然后谁持股超过10%要公告？依照哪个法条要公告？43-1的第一项说持股超过10%要公告嘛？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条文来看呢、啊，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讲公司内部人的时候啊，董事当然是，监察人当然是，经理人当然是。之外，我们是不是多认定一个股东？这个股东他没有什么身份，他就是持股超过10%。那这个持股超过10%被认定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从哪边看得出来？我们从43-1的第一项讲，持股超过10%就要申报，这件事就看得出来，对不对？然后25-1、25条也讲啊，内部人持股公告，他也必须要做公告。然后22条之2的第三项来说，公告呢，除了他们的股票之外，还包括他们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名义持有股份嘛。所以我们一整坨概念把它加起来看， 当你变成公司的董事的时候，你是公司的重要人物，所以你的名下的股份要申报，你的配偶未成年人六项名义的股份要申报，监察经理也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公司内部重要的管理人员。再来，如果你在公司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你持股超过10%了，证交法就开始关注你，从4-3-1第一项就关注你说你要出来讲你为什么拿这么多股票，接下来把你当成内部人在管理，所以25条说要报股票的时候你会报，你也要跟着报，对不对？然后呢，不只报你的，还要连未成年子女配偶、利用他名义持有者一起报啊。所以持股超过10%的股东也被我们认定为是什么？是内部人的概念啊，从25条看得出来。但是啊，你再回来看到那个，我们在28页这边看到那个28-2的规定啊，不是28-2，就是管理办法第20条的规定。管理办法第20条说，在公开收购股权的时候啊，他说哪些不能卖，这些不能卖的人，是不是少了我们刚刚在乎一的那个大股东？我们那个4-3-1第一项讲持股超过10%就要注意的那个大股东，我们25条讲说要做股权变动申报那个大股东，对不对？他在管理办法第20条第一项里面就没有他啊，就只有董事、监察跟经理人而已嘛。然后呢，关系企业呢跑出来了，所以不能卖的有哪些呢？关系企业不能卖，但是可以卖的那个超过10%大股东是可以卖的。那这样是不是这个管理办法没有定好啊？还是他少定？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条文啊，来，请看证交法28-2库存股这个条文，它定法也是一样。请看到它的第6项，证交法28-2第6项规定说，公司哈，在有价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或证券上营业处所买回其股份者，公司在市场内买回股份。我们刚看的那个管理办法是在市场外用公开收购方式买回股份。他说呢，该公司依照公司法369条之1规定的关系企业，或是来了哈，董事、监察、经理人本人、他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用他名义持有这股份，在公司买回的期间不可以卖出去。我们一样没看到那个谁，持股超过10%的股东。所以这个条文就特别在他在讲他在规范公司内部不可以卖出持股的时候啊，他多了关系企业这个人，然后他少了什么持股超过10%的股东这个人。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讲义28页这边的括号2，这管理办法第20条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啊，他一定是参照28-2第6项去定的。那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条文吗？那精神很好理解，我是公司的内部人，我是董事。如果今天我要主导股价，把我手上的股票市价80块的股票用100块卖给公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控制董事会，做个董事会决议，说我们要公开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实施固定股，收购价格定成100块，公司出来公开收购，我就把我手上的股票用100块卖给公司就好了。那这样对公司来讲不公平嘛？所以那个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些条款办法第20条说，我不可以把我手上的股票卖给公司。如果公司利用库存股的方式在市场上买回股票，也是一样。28-2第6项讲说，我这个公司内部人，你不可以把我股票卖给公司。这样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就没办法理解了。今天假设啊，我们在马总统的房子在万方社区那边嘛，离我这不远。好，如果就举例啊，如果马总统想要好好从土地上面赚一大笔的话，假设他要的话，然后他就运用他的势力或政治实力去影响都市计划委员会那些委员们，然后呢，对于他的不动产所在地的地方提出一个住宅的变更，或是地铺的变更，或是新的都市计划，让他那一区的土地价格飙涨之后，我们的马总统再把房子卖掉，他不就跟这个行为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理解吗？你知道很多人在讨论立委吗？立委吗？不要具体讲谁啊，就是有人吗？例如说花很多钱选上某个职务之后呢，他可能先去把某些土地买好，用很便宜价格买好，买好之后就说，那边是从化区，就开始规划那边是几级从化区，接下来开始想办法把所有的商家塞过去，将他土地会涨，会涨啊，卖掉土地获利，基本的做法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我是公司内部人，现在市价150块，我卖太便宜，所以干脆出来收购有价证券，一股多少钱？100块，用公司的名义出来收购，我再把我手上的股票卖给公司就好了。 就卖100块啊。所以这个管理办法说不准卖，谁都可以卖，就公司内部也不能卖。可是那个10%大股东没有规定哦，那就比较特殊了。好，最后公开收购成功，给你开股东会，是这个猴急的规定。这猴急的规定是这样的：本来如果我们要开股东会的话，一个股东要开股东会，少说要等多久？一年吧。因为公司法17条规定说，要继续一年，上持有公司的股份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理事会，对不对？董事会不开的话，跟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才能够开嘛。可是你要想哦，今天假设我公开收购鸿海的股票成功了，可是呢，刚好鸿海董事今年改选，那董事一任几年？3年。我收购成功，他一任3年，我是不是要等到3年之后，他再次改选，我才能够让我自己当选董事经营鸿海这家公司？可是我不想等。那我不想等的话，可不可以提前让他们下台？欸，可以啊。如果今天我能够召开股东会，决议解任这些董事的话，我可以提前让他们下台嘛？反正付损害赔偿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话，那这样我要等多久啊？一年，因为173至少要持股一年啊。那我不想等这一年啊。然后，证交法4345就说，好，给你看。他这边提到说，公开收购跟他的关系人在公开收购之后。如果他所持有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50%的话，你收购成功的话，而且收购成功的数量还超过50%的时候，得以书面、记名、提议事项和理由，请求董事会召开股东理事会，不受公司法173第一项规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等一年。如果收到股数这么多，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来要求公司开股东理事会。那董事会一定不会开的嘛？你持股超过50%，我出来开理事会，我就把位置拱手让给你。没关系，董事会不开，你就去跟主管机关讲，你要自己开，放完主管机关会主持，因为你收购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29条，我们看强制公开收购，这个是另外一套精神。我们刚刚基本上介绍这些东西啊，就基本上现在这些，要不要公开收购本来是你的选择啊，就是你想公开收你可以公开收，你不想公开收，你也可以选择用收那个委托处的方式去做，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你如果要收股票的话，你可以用公开的方式收，你也可以用在市场里面收，本来都是你的选项，这些你都可以自由选。换句话说，你有3个方式可以选：第一，收股票，这个方式有2个选项，一个是我用公开收购方式收，第二个是我在市场里面慢慢收，第二个我收委托书，本来都是你的自由。可是现在收股票这一边，在收股份这一边，他把自由度压抑了，他不让你完全的自由选择。如果你现在你的收购行为是来得又快又急的时候啊，他不让你进市场。他要你的市场，我跟你去收。什么叫又快又急呢？我们看第29这里，就是你短期间要买很多股。如果你短期间要买很多股的话，你的需求就又快又急了。这个时候，他不让你进市场收。哎，你们提到说，任何单独跟他人共同预定取得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达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条件外，应该采用公开收购这方式为之。反而这种写一个“应”，感觉起来比较强制力，因为前面看起来很笼统嘛，对不对？这答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一定比例，除符合一定条件外，应该采用公开收购方式为之。那它具体规定在哪里呢？我们先看第30页这边来，先来看这个具体规定。30页上面的括号二，看来这个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限管理办法第11条。管理办法第11条第一项提到说，任何单独跟他人共同预定在50天内取得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0%以上的话，就应该用公开收购方式为之。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么短的期间里面，你想要收到这么多的股数，那你进市场去收的话，你会对市场造成一个很大的波动。你想哦，如果你要在50天内从市场里面收20%的股票，你大概每天都可能挂涨停板在收股票。那这样股市里面啊，它的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会急涨。你说这样急涨怎么不好，对不对？涨这么快怎么不好？很开心嘛？可是啊，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一旦你满足了，你就退场了。退场之后呢，股价是不是大跌？那在后面那些跟着后面那些不明就里买股票的人，你说怎么会有不明就里买股票的？你要想要想，你要想，现在因为在市场里面的时候，他就没有出来公告说他公开收购，所以你不会知道为谁在买，也不知道这家为什么要买的。但是你会看到什么讯息？奇怪，这支公司的股票连涨15天都涨停板。看到这种股票是什么心情？会怎么心态？2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哦，涨15天就不要买了，这是一种心态。第二种心态是，连涨15天代表它很强嘛，或是有人在炒，那我就更进去冲好了。 那你如果是不买的就没事，你跟进去冲的呢，有可能你跟进去冲了之后又连续涨五天，有可能，然后你就太好了，就卖掉，就赚一波，对不对？很开心嘛。那也有可能是你进去那天没多久就往下跌了，因为它已经满足了。这一切就是在资讯不够透明公开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因为这市场里面的事情啊，这个大户为什么要连续买这么多股票，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不会知道它的原因为何，我也不知道它买到多少都会停手啊，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说它最低的需求股数是多少啊。所以我对股市里面的价格的狂涨会涨到什么阶段，为什么要涨，我们都不明白嘛。这样我们做投资决策判断就比较少。所以今天假设有这种短期内大量的股票需求的行为，立法者说你到场外去用公开收购的方式跟全世界讲说你要买多少股票，你的股价是多少，这样才能够明白说为什么这家公司股票会涨，我们才会知道涨的原因是什么。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样子股东才有机会把股票卖出去，不然的话，这样当这家公司的股票狂涨，比如说买一家公司的股票，买完之后过五天它突然开始涨停涨停涨停涨停涨停涨停涨停，你会卖吗？两种心态，你有天说连续涨停五天的应该很危险的，对，先卖再说，好，你赚确保获利，不待为安。第二种呢，连续涨五天应该要再涨个几天嘛，就算明天跌停的话再来卖，那我至少也赚了四只嘛，就连续涨五天啊，明天跌停再帮我赚四只啊。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他连涨五天之后接下来需求满足了他不就不买了吗？不就不买了之后跌停跌停跌停跌停跌停，五天跌回来啊，就一场空，也有可能是这样啊。那这一切你没有卖出股票，你来不及卖的原因是什么？资讯不够透明，还是搞不清到底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立法者说不要这样啊，这种短期内大量需求行为来得又快又猛啊，这一种你到市场外面去跟大家报告，你说为什么买这么多股票，而且能强制他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去进行，不让这样的人在市场里买股票。我们看到立法理由二十九号这边提到说了，为了避免在集中交易市场呢或在上捏出手大量买入某种的证券，是影响到个股的市场价格，来维护市场秩序啊，主要是这样。那另外一点就是基于股东平等原则，对于小股东予以保障，使全体股东都有参与硬卖的机会，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哈，让全体股东呢可以在资讯充分透明的情况之下去判断出我要不要卖股票。在市场里面的买卖股票行为其实是不是那么透明，因为我们不会知道这个买家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股票，还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底要买多少股票，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分享这个控制权溢价，所以我们才采用这个强制公开收购的制度。那强制规范呢，就在我们刚刚看的三十页这边，目前具体的规定是说，如果你要在五十天内取得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0%以上，就应该要用公开收购方式为止。好，那这个数据就把它背起来了，就是五十天20%背一下。那就觉得下面这个问题很简单，问你说，我国证交法引进强制公开收购立法目的为何？就是把上面那两点呢发挥的大一点，这样。然后三十页上面这一题也是简单事务官考的，就是91年2月证券交易法修法，采用强制公开收购制度，问立法目的何在？考25分也是一样，把立法目的写进。不过对我们来说，弄懂立法目的是基本的，法律观念是基本的，应该进一步把这个管理办法第11条，就是50天20%以上这个具体的数据啊，要把它背下来。这样实例题出来也好，选择题出来都能够判断。像今年的那个证交法选择题，那就考了一题说那个某一家公司想要在几天之内取得某一家公司20%以上的股权，那他有什么选择？那从今年董事长跟董事来开会，那一些专家就分别表达他的意见。那请问谁讲的一句话是对的？好，类似像这样。好，所以这个要会背啊，50天20%啊，记一下。下面那个第二点例外规范啊，这不用背了，这应该不会。好，那什么叫共同预定取得？因为法条是规定说，任何人单独或与他人共同预定取得公开发行公司的股票，那共同预定取得的定义呢，要在管理办法第12条里面，他说是基于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的合议。他这个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的合议，就跟那个什么一样，43之1第一项那一个规范是一样。43之1的第一项不是有提到吗？那个共同取得10%以上的股份吗？你看，基于共同目的而取得那个。他那个的规定一样是契约协议其他方式合议嘛？哦，你可以同时翻到那个哪里啊？讲 一的二十页这里，好，二十页。二十页上面这边的那个增加法四分之一第一项取得股份申报事项要点（括号二）与他人共同取得股份，而本要点所称与他人共同取得股份，是指以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之合力，怎么样？这些增加法这部分概念都是相通的啦，就包括内部人概念相通了，然后这个与他人共同取得的概念相通，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好，再来回到那个第三十页这边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题目嘛。下面这个题目你说。甲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上市公司，打算在五十天内取得乙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一家上市公司51%乙发行优表决选的股份，来取得乙公司的经营权。他问你说了，甲可不可以在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买入股票？如果不可以的话，依据何在？又应该用什么方式为之？理由是什么？现在能够看懂这个题目考什么的吗？50天取得51%，我们说50天取得20%以上就应该强制公开收购。既然强制公开收购的话，就不可以在集中交易市场流买进，因为公开收购不是禁止平行交易吗？对不对？所以就不可以在集中交易市场流买进。那为什么要强制公开收购？理由就在29页上面这个立法理由嘛。所以这个题目在考这个，哦，你要看得懂这个题目在考什么？考强制公开收购，因为它50天20%以上，因为公开收购就禁止平行交易了，就是这样，很简单。好，再来我们看一下31页这里，这边是一些技术性的规范而已哈。请看那个31页下面的括号二，叫应卖数量超过预定购买数量的处理。如果今天来应卖的数量非常的踊跃，我只想要说是1,500,000买了5亿股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来，第一项规定说，应卖人在证券的数量超过预定收购数量的时候，公开收购人应该依照同一个比例向所有的应卖人购买。所以原则上呢，我先跟所有人按照同一个比例去买，可是这样会有个大问题哦。例如说，照比例起来，可能我跟每一个人都收90%，对不对？我要是1,500,000嘛，他来5,000嘛，我再收90%吗？那这样的话，你给我一张是1,000股，我就跟你收900股。我跟你收900股之后呢，100股还你，你那100股就变0股啊。变零股的话，你就会卖，下午晚上能卖，早上不能卖啦。那这样我公开收购完毕之后，市场上多一大堆的零股都被我切割了，那这样对我来说好吗？我没差，对你们来说很不好吗？所以呢，32页上面这边第二项，针对上市柜公司有特别的规定。他说呢，公开收购上市或上柜公司股票者呢，应该按照各应卖人委托应卖数量的比例，分配到1,000股为止。也就是说，原则上1,000股以上的我先收。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总共要收4,500,000，对不对？他来5,000嘛，所以我收90%嘛。如果90%在你的，对你来说，这个90%对你来说有在1,000股以上的话，我先收你。如果这个90%对你来说不到1,000股的话，你就排后面，因为你一收过程后你就变成0股了。他了解他的做法嘛？所以我先把它从1,000股收完。如果先把那些90%有在1,000股以上我收完之后还有余量的话，我也不是照比例收的，我是按照什么？随机排列的方式依次购买，换句话说，尽量不要让我的公开收购行为公开收购成功之后，创造出一堆零股出来。就是你如果被我抽到的话，那你就整张卖给我；没有被抽到，你就全部不要卖给我。他的做法是这样，我就稍微了解一下哈。好，那括号三也注意一下，他说在公开收购成功之后呢，不就会取得股票吗？取得股票之后呢，是免除43之1第一项那一个什么重大股权变动的申报。为什么要免除了？因为不用报。全世界都知道，你今天有这么多股票是怎么来的？公开收购来的嘛。43之1的第一项是说，有人取得股票超过10%，我要你告诉我们说啦，你取得股票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然后资金来源为何啊？可是现在不用报啦，因为这个家伙出来公开收购，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他在公开收购的时候，他已经申报过一次，他取得股票超过10%，不需要再申报一次，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括号三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下面那个法则有刑法，有行政法，好，这个看一看。好，然后呢，回去把32页下面这个题目填一填，备法条、测试法条熟悉度，叫做增加法对于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有什么规定？看你对法条熟悉度有多少？法题。好，那我们下一次呢，就来看第3回。Thank you. 他在这边上面有没有收到我的。